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委员长、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特使、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崔龙海同志参加尼加拉瓜共和国总统就任仪式，1月10号会见了尼加拉瓜共和国总统丹尼尔·奥尔特加·萨阿维德拉。崔龙海同志向尼加拉瓜共和国总统丹尼尔·奥尔特加·萨阿维德拉郑重地转达了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亲切问候。丹尼尔·奥尔特加·萨阿维德拉总统对此深表谢意，并嘱托崔龙海同志向尊敬的金正恩阁下转达自己由衷的问候。他说，金正恩阁下派特使参加总统就任仪式，就表现了对尼加拉瓜的支持。珍惜并不断发展两国之间历史性的友好关系，是尼加拉瓜政府和人民始终不渝的立场。他表示祝愿朝鲜人民拥护尊敬的金正恩阁下的领导，在实现国家繁荣的斗争中从胜利走向胜利。